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。他拿出了30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，即考勤。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，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。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，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，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，下岗才是。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，御史们才发现呢，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位御史过生日，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，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，老百姓家里也经常干。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，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，打了一顿板子，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啊，明太祖时期律令，注意这个日期啊，这个官员请人唱戏违法，所以是打你没商量啊。因为这件事干的实在有点过，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，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，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。在这个明代啊，御史专管骂人，从皇帝到扫地的，想骂谁就骂谁，除了一个人例外，御史长官。要知道啊，那是顶头上司啊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。现在呢，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。万历14年，御史房桓率先发难，攻击海瑞，大奸极诈，欺世盗民。奏书一上来，朝廷就炸了锅呀。海瑞这种传奇人物，恨的人多，喜欢的也不少，大家开始炒作一团。而海瑞兄呢，还是那么个性格，啥也不说，上了个辞职报告，不想干了。吵到最后报到皇帝那里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，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桓，也不批准海瑞辞职，该干嘛还干嘛，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。万历啊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，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。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，因为他很明白，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，可以贴在门上，挂在墙上，烧香拜佛的供起来，但绝不能用。说到底，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，然而海瑞他自己并不知道。就这样呢，他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，直到万历15年的那个冬天，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。他没有儿子，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。在寒风呼啸之中，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一言。按照常理，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，遗言必定非同凡响，往往都带有深刻含义，比如什么人生短暂，努力工作之类，或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。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，只是让人瞠目结舌。哎呀，哎呀，明天呢，你送6000银子到兵部。说完就去了。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，也是威名赫赫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。这句话它的来由是这样的：由于当年没有暖气，每逢冬天呢，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，数量呢也不多。而他在死之前的那天，兵部送来了柴火钱，而经其本人测量，多给了6000银子。这一次，我是彻底 无语了。在海瑞死后啊，他的好友迁都御史王永吉来为他收尸，翻遍海瑞的住处后，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。为官30年呐，二品正部级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海瑞，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。听说海瑞死讯后，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，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，都在家自发为他守孝，嚎啕大哭。出殡的时候，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除了上百里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。人民，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。如何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实在是个难题。对的说了，不对的也说了，现在要搞个总结，实在谈何容易啊。在名著《围城》中啊，钱钟书先生借用别人之口呢，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：你是个好人，却并无用处。我想呢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。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。第三件事啊，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。自万历14年11月起，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，他开始消极怠工，奏书不及时批示，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，大臣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最近头昏眼黑，立法不兴。既然身体不舒服，那就歇会儿吧。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，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，不久之后没准儿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，等一等就是了。一直等到死，他也没等到这个机会。到万历15年，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，不但不上朝，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，每天闷在宫里。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代工20多年，看这势头啊，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记录。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。在明代历史中有很多疑团，比如建文帝之谜，比如明武宗之死，对于这类问题我一向极有兴趣，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。只有这个谜题我始终未能解开，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变成懒汉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，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。一般说来呢，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到某种较大的刺激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刺激，在万历15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上问题全然不知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自此以后呢，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，谜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，无数场精彩的好戏是即将上演。万历15年，万历皇帝消停了，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不动总比乱动好。只是大臣们呢有点意见，毕竟每天都见不到领导，内阁大臣除外啊，伤心总是难免的。不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，平静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。4年之后，平静被打破，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疏。万历19年8月，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，根据琉球事件反映，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，前往琉球、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，并大量收购木材、火药，用途不明。在当时啊，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书多达几百封，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啊，因为皇帝已不怎么干活了， 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，那么这件事情实在太小，于是他很快就被埋入了公文堆里。两个月后，浙江巡抚奏报，近日获报确知，窝囚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，规模甚大，舆情待报。上一封啊，大家都听懂了，这一封呢就需要翻译。所谓窝就是日本，所谓囚就是头头，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。具体说来，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，这实在是一条不太起眼的新闻，所以很快他也被埋入了纸堆。顺便说一句啊，丰臣秀吉啊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，它就是位于日本九州地区的名护屋。而在当时呢，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理由，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，站在城楼的最高点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，朝鲜海峡。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，所以无人关注，但当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，事情已经不可挽回。万历25年5月24日，水落石出。5月26日，辽东巡抚紧急奏报，急报前日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，陆军5万余人，指挥官消息行长，水军1万余人，指挥官酒鬼加荣，腾堂高虎，水陆并进，以攻克上州，现向王京挺进，愚者待查。这个王京啊，就是今天的首尔啊。6月13日，辽东巡抚急报，急报已探明倭军此次进犯分9军，人数共计158700余人，倾国而来。倭军第一军小西行长，第二军加藤清正，第三军黑田长政，已于昨日分3路进逼王京。朝军望风而逃，王军失陷，朝鲜国王李岩逃往平壤，愚者待查。7月5日呢，辽东巡抚急报，10万火急。7月3日，倭军继续挺进，抵近平壤，朝军守将畏敌贪生，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，平壤已失陷，朝鲜国王李岩逃往益州。7月16日啊，兵部尚书石兴奏报，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2月，朝鲜全境8道已是7道，仅有全罗道幸保，朝军守将无能，士兵毫无战力，一触即溃，四散而逃。现倭军已进敌江边，是否派军入朝作战，望尽早定夺。哎呀呀，最危急的时刻到了。 答案已经揭晓，原因呢却发生在7年之前呢。 万历13年，当万历兄步行拉练到天坛的时候啊，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儿。丰臣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，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，官白。长达200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。日本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，天皇呢是挂名的，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，换句话说是手里有兵的人。但自1467年起，由于内部胡搞乱搞，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，这下热闹了。日本的管理体制，天皇下面是将军，将军下面是大明，也就是各地的诸侯。既然天皇没屁用，将军又过了期，就轮到大明说话了。所谓大明啊，也没个谱，在那年头，只要你有兵有地盘就是大明。日本国家不大，闹事的人呢却多， 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名，个个是有名有姓，占山为王，什么雨前雨后月前月后，土佐中国上总下总啊，这些啊全都是日本的地名，而看起来好似广阔，其实啊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。说句寒碜话，日本历史中大书特书的所谓战国时代，也就是几十个县长啊，个别呢还是乡长打来打去的历史。更讽刺的是，最后统一县长们的竟然是个农民，丰臣秀吉，原名呢叫木下藤吉郎，本来在乡下种地，后来呢种不下去了，就出去做小生意，正好到处打仗，他也就去参了军，在县长大名织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。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，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，从小兵干起，步兵队长、步兵大队长、家老、部将一级级的升，最后成为了织田县长的第一亲信。由于这个人长得很丑，和这个猿猴啊有几分神似，所以呢织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猴总。当时织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，如无意外，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了，织田兄去当将军，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。可是这猴子的运气啊实在太好，在1582年，织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啊，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。据说是因为当晚织田县长嫌送上的鱼臭，把这个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，于是这乡长一怒之下把县长干掉了。哎，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，心里啊实在有点问题。那么日本呢史称他为本能寺之变。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，他先改叫木下秀吉，现在呢叫羽柴秀吉，最后啊又改成丰臣秀吉。这个日本人的观念比较开放，改哥们名字那是家常便饭，不用奇怪。那么那位织田县长死的时候啊，这位羽柴乡长啊正在攻击中国地带的毛利县长。那么这个中国呀是个日本地名啊，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，密不发丧，连夜撤军回援，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。回去之后，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，把这明智乡长打败了。此后他又再接再厉，在建越，也是个日本地名，这个建越啊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，获得了织田县长的全部地盘，史称建越之战。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，羽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7名优秀的将领，他们作战勇敢，后来被统称为建越7本枪。顺便提一下，本人呢曾经考证过，这7个人中啊有几位在战场上使的是刀，如此说来叫剑月 S 把刀似乎也可以，不过人家说是枪，那就叫枪吧。之所以提到这件事呢，是因为这7支枪里的5支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此后羽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啊，陆续打平其余县长，最终统一日本，搞定了天皇，改名为丰臣秀吉，并自称为太德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

世界啊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。其实风尘凶啊并非特例，事实证明呢，心理阴暗之辈人一直后继有人呐。后来的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祸，在他们的心中啊，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，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，抢劫的比生产的好，而他们的世界观呢，也有着惊人的一致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亚洲；欲征服亚洲，必先征服中国。从爷爷开始到孙子，再到孙子的孙子，这帮孙子几百年来做着同一个梦，却始终不醒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，在他统一日本之后，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：我弟在生存之年，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。哎，这里的唐啊，就是指明朝，因为唐朝时期呢，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，带走了很多技术、文化，甚至政治制度，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。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、全力之支持，只换来今天的野心、杀戮和侵略。所以大家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：扶贫是要看对象的，但要占据中国，必须征服朝鲜。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炎谈判，要求他们让路，帮助自己进攻明朝。当时的朝鲜呢，并不是独立国家，而是明朝的属国。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，称明朝为天朝，称明君为天兵。但凡国王继位、册立世子，甚至娶老婆，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，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。所以虽然这位李炎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，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，他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，再战中国。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，就得知了一个消息，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，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、大众平安之类的话，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写了一张纸条，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。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：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。因为上边只写了这样一句话：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民国，到时你就是民国的官白。但事实上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。客观地讲，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，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，最终一统日本，绝非寻常人物。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，从不打无把握之战，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，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，他只输过一次。顺便说一句啊，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，对手叫德川家康。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，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。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啊认真，比如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，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，拍摄了很多照片，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、人员、指挥官、炮口直径、缺点，日军呢都有详细的记录。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，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，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，他们都有详细的档案留存，其个人特点、作战方式，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，连一个山丘、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。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，既不抓俘虏，也不扛弹药，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。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，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。当时的日本呢，刚刚实现和平统一，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100多年的仗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。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，一手拿筷子，另一手啊握着刀，只要外面招呼一声，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。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，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，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，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帮亡命之徒。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，为了打赢对手，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，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儿已不吃香了。大明们纷纷长枪换鸟枪，鸟枪换大炮，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儿地往日本倒腾武器，到战国末期，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。在战术方面呢，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。公元1575年，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，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，其部队以骑兵为主，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，这个战斗力是极为强劲。什么叫风林火山呢？那就是急如风，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为风林火山。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，织田信长冥思苦想，创造性的发明了三线战术，这个日语呢叫它三段击。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，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，且装弹药需要时间，故将部队分为三线，一线开枪，二三线装子弹，形成持续火力，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。虽说早在200多年前，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，但至少在日本，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。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啊，他也还早了100多年呢。整体看来，日军的战斗力、军事装备、战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，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。相对而言呢，日本的对手啊还有点疲软了。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，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，所谓200年平宁之事，民不知兵，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，军事素质极差，连民兵都不如。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，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啊，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，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，闹了一段之后，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，东南西北都凑齐了，足可以凑一桌麻将，大体就是如此。反正朝鲜乱的是一塌糊涂，指南打北不识东西，这么个情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有点难呢。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，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，加上当年日本穷，衣服也很土，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，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要靠倭寇。对于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。1585年，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官白后不久呢，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，此人姓名不详，当年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。为了解明朝实力，他找这个人谈了几次话，询问明军实力。该人兄是这样回答的：当年呢，我曾经跟着300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，所向披靡呀，无人可挡啊，最后平安而归。吹完了， 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，明朝呢最害怕日本，若日军进攻，就会如同大水崩沙，利刀破竹，无坚不摧。除此之外啊，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、官员贪污、老百姓流离失所、胆小怕事等等情况。总之呢，明朝就是个软柿子，不捏就会烂。丰臣秀吉大喜，于是他信了。应该说，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。一般说来，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，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，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。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，也可能是真的，倒不是他有多么厉害，明军有多无能，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儿啊，估计几天就没了。微算得上有问题的，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。所谓大水崩沙，利刀破竹，事实证明后来确实如此，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。但必须承认，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。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，思想混乱，组织混乱，吏治腐败，除了几支戚继军那样的模范军队，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，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，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，除了种田啥也不会。用战斗经验丰富、基本不怕死的士兵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、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。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，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啊。然而他错了，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，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，他也一定会输，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。几百年后的1937年，日本人决定开战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。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，士兵比中国精锐，武器比中国先进，他们有三菱重工，有零式战斗机，有航空母舰，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，黑社会横行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儿，还怕死，重工业基本谈不上，飞机能数得出来，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，且人心惶惶，一盘散沙。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，灭亡中国3个月足矣。于是他们打了进来，于是他们打了8年，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。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，毫不夸张。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，其实大多名不副实。所谓埃及，所谓两河流域，所谓印度，在历史长河中被人灭掉了 N 次。雅利安人、犹太人、阿拉伯人、莫卧儿人，你来我往，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，文化更是谈不上。只有中国做到了，虽然有变化有冲突，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。几千年来，无论什么样的困难，什么样的绝境，什么样的强敌，从没有人能真正的征服我们。历史千年，从来如此。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、无数劣根性的民族，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、无数先进性的民族。它的潜力，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，也无法计算。日本人打进来之后，才惊讶地发现，仅仅一夜之间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军阀可以团结一致，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，文盲不识字，却也不做汉奸，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，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。坚强、勇敢、无所畏惧，日本人不懂的，所以他们失败。以前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依然如此。 从来不需要想起，也绝不会忘记，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。 万历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，明户屋。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，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。150,000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、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，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，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。事实证明，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，因为在半年之后，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，为他们节省了回程的船票。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，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。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，总计150,000人，分为9军，由9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。第一军小西行长，18,000人；第二军加藤清正，22,000人；第三军黑田长政，12,000人；第四军岛津义弘，14,500人；第五军福岛正则，25,000人；第六军小早川龙井，15,000人；第七军毛利辉元，30,000人；第八军宇喜多秀家，11,000人；第九军羽柴秀胜，11,000人。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，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。以上9位鬼子军官的名字，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，但在日本国内，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，大有来头。首先呢，人家有名字，就说明不是一般人，因为在日本，名字是奢侈品，只有贵族才有名姓，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啊。小孩生出来起个大郎、二郎之类的名儿啊，就这么凑合一辈子。这个大郎、二郎啊，就类似于阿猫阿狗一样。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，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无名之辈实在有损形象，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，姓名才开始全面普及。而这9位仁兄自然不同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，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。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，在9人之中，此人有一定文化，军事素养也较高，而且他十分特别，虽说是个鬼子，却很有新潮意识，既不信佛教，也不信神道教，这个神道教就是日本本土宗教啊，却是个基督徒，每星期做礼拜，人家念阿弥陀佛，他说上帝保佑。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，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建越七本枪成员，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。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，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，以勇猛善战著称，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，对其十分忠心，但文化程度偏低，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。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，据说精通兵法，他的父亲呢叫黑田官兵卫，是丰臣秀吉的2大军士之一，号称日本智谋第一。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龙井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，具体说来，小早川龙井是毛利辉元的叔叔，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，哎，这也可以理解，那年头在日本呢，名字不值钱，一年改个10次8次的人也有。这位小早川龙井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，据说智商极高，和丰臣秀吉有一拼。最后一个拉出去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。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，是因为啊，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，特殊在哪里，很快啊你就知道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